在还有梦想，心中的城堡辉煌，不轻狂，不迷惘，浪漫飞翔，追每个希望。 拥抱你，我会毫不迟疑，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，想你想成了心事，等你等成了坚持，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，又如此诚实，直觉我们仍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常常若有所失，白天眨眼瞬间里，夜晚呼吸气息里，都写满了我是多么爱你想你的讯息。心是一个容器，不停地累积的点点滴滴，虽然我总守口如瓶，思念却满溢，溅湿了我眼睛。哦哦，因为我太想念你，所以才害怕孤独大的你，我会毫不迟疑，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，想你想成了心事，等你等成了坚持，眼中渴望来不及 相同的感情给谁？ 谁不是这样以为，骗自己忘了无所谓，却事与愿违，往事轻扣我心扉。花开的美，美不过你笑容的妩媚，午夜梦回，怕金屋憔悴，怎能不这样以为，没有你成片痛苦滋味，是我太沉醉，让思念步步相随。我用情扶住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像你温柔的双臂，会甜蜜的牵住谁。我用情扶住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